前往康体设施，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又下令关闭当地一个海岸公园。加州因应疫情实施居家令安排，大部分的康体设施暂停服务。当局忧虑足不出户超过一个月的民众会在周末期间涌去仍然开放的设施，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忘记遵守社交限制的距离。社交距离限制。加州一个的沿岸城市的救生员部门负责人说，估计当地星期五有40,000人涌到海边，预料周末期间情况持续。洛杉矶当局安排骑警加强在泳滩、游乐场和远足径巡逻，提醒民众遵守防疫指引。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公主道有个路面维修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跟培正道的快线封闭。屯门的达福路就有个渠务工程，达福路跟黄江围路的交界处路段现在是封闭，揸车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改道指示。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柴湾坟场，车辆咧系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神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但系警方会视乎翻现场实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举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如果俾2张 A4 纸你，你可唔可以喺上面畅所欲言呢？你会点样填满呢2张纸呢？有请 CNG 艺术单位嘅策展人郑怡敏阿金介绍一下呢一个后备方案 A4 纸本创作观念艺术展览。呢一个后备方案，原来是另一个展览的延续来的。 2018年尾的时候呢，我们CNG艺术单位就策划了另一个展览，就叫做最大展。就邀请了40个艺术家参展的。我们希望这些艺术家呢，对自己或者对个展览或者是对香港现在的时事有任何的意见可以发表呢，就在2张 A4 纸那里发表的。那个最大展呢就有40个艺术家参加的。那我收回呢就有26个艺术家。所以今个展览呢就有26个艺术家的作品，每人呢基本上都有2张 A4 纸的创作，所以就是26×2，即是有52件作品的。 2张 A4 纸交到艺术家的手上，可以变出很多花样的。 开头呢，我是建议他们在 A4 纸上面做一些平面的创作的。但是呢，即是啲藝術家呢，好多時佢都有自己嘅一啲想法，或者係我提供一啲條件俾佢呢，佢就刻意唔跟嘅。咁所以呢，好多嘅作品呢就唔係喺上面畫， 可能咧佢自己影嗰张相，然之后咧另外用一啲纸去 print out 出嚟都唔定嘅。同埋有好多咧会自己攞啲纸画一个 A4 嘅 size， 咁但系张纸咧实际又大过 A4 喎。即系有好多其他古灵精怪嘅一啲唔同嘅 format 咁样去到做 后备方案。A4 纸本创作观念艺术展览，即日起至5月30号，地点太子 CNG 艺术单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星期日啦，2:09 Hello， 曾志豪。 Hello， 你好啊。 系啊，我哋又翻嚟啦。 系，冇错，冇错，又嚟到啦吓。 星期日嘅下昼。 系啊，我都翻咗嚟啦。 嗯， 我架车终于都翻咗嚟。 你翻咗嚟啦，可以揸车啦，系嘛？ 系啊， 享受翻。 我发觉真系太耐冇揸咧，果然系唔惯嘅。 两零月啫。 哦，咁又冇咁耐，都一个月多。 呢个我几年冇揸过啦，知啊？唔系啊，对唔住，系十几年冇揸。 系啊， 重拾翻个踏盘，即系有啲陌生嘅感觉。 哎呀，唔系啊，即系冇得再喺个车度瞓觉啊，嗰啲咧。吓，系啊，呢轮惯咗啊嘛，你搭车都可以喺。 哦，系，咁又唔同嘅，系嘛？你而家就即系揸翻车个时间掌握，应该会好啲啦。咁搭车嘅时候可以借住搭车嘅时候瞓下觉，或者去即系谂下第二啲嘢咁咯。 同埋煲少咗咧。好多劇噶， 做乜嘢啊？ 呢轮咁多劇睇， 咁啊系啊，呢期 好嘢睇。 我话俾你听，真系忙到不得了啊！即系上个礼拜，我哋当然咧就有同大家讲过呢个夫妻的世界之外咧，系啦，冇错。咁你知个 N 字头嗰个频道咧，哇！啲节目真系多到咧，怪唔之佢啲股价升得咁紧要啦，喺逆市当中。 头先你嗰个 V 字头嘅噃， 我知道我话，但系 N 字头 嗰个 N 字头有好多节目，又系有得追。咁啊 V 字头嗰个就系即系夫妻的世界，系啦。咁啊，哇！真系我睇啲新闻啊。啲報道啊，好多都好多，即係就呢啲劇集有好多唔同嗰啲分析啊、介紹啊，咁所以就係啦，同埋仲追緊啊嘛，因為喺韓國嗰度又播緊，香港嗰度又播緊，播下又變咗19咁，因為咧當中嗰啲即係尺度啊或者意識咧實在太真實太大膽啦嚇，所以你先繼續想追啊嘛， 同埋同現實咧。越嚟越呼应嘅，你有冇发觉？ 同现实呼应， 我哋今日都可以提早话定俾你听。 系啊， 你谂下嗱，真系唔知佢系咪夹到天时地利人和嘅？呢啲夫妻的世界一路做到兴合合嘅时候，咁你谂住哎呀做戏啊，不过哎呀真系会唔会咁样背住佢偷食啊？会唔会有咁多嘢啊？娱乐圈 又有单小猪嘢事件啦。 仲要系名副其实咧，你终于明白佢个名系点嚟。真系扮猪食老虎嘅， 唔系咁嚟嘅， 唔系咁嚟嘅咩？ 唔系啊，话佢细个嘅时候又黑又肥啊， 哦、 所以啲人叫佢做小猪啊。不过可能你都讲得啱嘅，大个咗之后咧，因为已经又瘦咗，又成日扮靓仔，咁所以咧就扮猪食老虎咯。你知啦，呢啲嘢即系一发生事之后，梗系又翻出佢以往嗰啲情史啊，有边啲女仔啊，边啲女星又同佢喺埋过一齐。哇，大佬佢嗰啲情。屎真系搭高，即嗰、那个嗰、那个厚度几，即嗰本数簿几高先得噶，真系。 系啊，所以即系晏啲啦，晏啲我谂大家都可能好有兴趣啊，想即系讨论下呢一单嘢。可能你话喂咁八卦嗰个鬼事啊，我又唔系。 其实就系好老实讲，真系嗱当然小猪系过去嘅日子喺唔系或者系咧，佢喺华语乐坛嘅地位咧都 未过去嘅， 未过去嘅系啊。 不 过佢啱啱呢个闹佢写篇文闹佢嗰个女朋友咧，即系我就自己孤陋寡闻啫，冇留意佢内地好红嘅一个网红系啦，咁又多一个认识咯。你知网上世界真系。好多嘢学噶嘛， 好多噶系啊。咁如果你话咧，即系煲剧咧，头先有一套我同阿彭程都好开心嘅喺度讨论得嘅，但听讲你睇紧嘅时候，你老公一撞入嚟， 我唔系， 你冇清楚话俾佢听系咩？你就我睇紧剧啫嘛。 唔系，因为我系一路睇一路做运动，佢哇你做乜嘢啊咁样？啊见到啲呢一个剧呢一个叫真人 show 啦里边，哇真系。嗰啲女仔，喂，其實就唔係男女都係，啲身材實在太好啦，太完美啦，簡直係 嘅大大隻， 點可以忍得住啊？口水流埋啊！講緊邊套咧？就係嗰套 N 字頭嗰套欲係 欲罷不能啦。 佢英文好似幾好咩 ？Too hot to handle 啊！ 哇，即係太辣啊！ 好难可以把持。 系啊，你冇办法，你谂下佢哋其实佢个即系处境咧，摆佢哋喺一个好似墨西哥一个度假村里边嘅。 哦， 阳光如海滩，周围环境都好靓，你又见到有啲，譬如有啲吊床啊，跟住里边又有啲椰林树影啊。草地啊， 树影就变咗沙绿嘢景， 唔系呢啲形容词，咁佢要讲翻个环境，可以想象下啊嘛。 海南天 系啦， 哇， 几靓！跟住然之后，个个啲靓女， 佢哋冇衫着嘅，你知唔知好难嘅套剧？佢哋不停好少嘅，个个都净系着泳衣。 系啊，全部都系仲要三点式泳衣。嗰啲男仔咧冇上身衫着咁滞，冚唪唥都系露出个 body。 好穷噶，我哋呢个全部都系腐败。 着条短， 佢哋全部都冇衫着噶， 赤贫。 佢哋又冇水饮，我就饮香槟。 系啊，饮酒。 系啊， 讲佢哋就喺个度假村嗰度成个月发生嘅嘢啦。 系啊， 你咪一见到。 但个主题点解叫欲罢不能？ 系 我举手，我因为见到呢个标题，所以上嚟嘅，好正常啊！佢卖点嚟噶嘛？佢话一班情欲高手要喺呢一个荒岛度假胜地里边一个月，就系要你欲罢，欲望要罢工啊！唔准佢哋啊，男欢女爱。 我哋就叫做咩啊？ 禁 罪令，佢哋系禁欲令。 哇！真系 系啊！但系佢哋系唔知噶。佢哋咧个 setting 咧就系佢哋去到呢个嘅度假村，咁咧就当然咧有系咪有十个人啊？差唔多都 十个 系啦，五个男五个女咁样啦，咁就即系 分唔匀好大， 系啦，逐批逐批咁样啦，一齐就喺个度假村嗰度即系认识，咁啊个个咧喺认识嘅头嗰十几个钟头里边咧，咁啊大家即系你眼望我眼，其实个心里边都有啲打量噶啦，因为佢系即系话个节目头先好似阿曾志豪讲，一开头就话声称自己系啲玩家嚟噶嘛。咁你又介绍自己啊？系啊，譬如话我平时一出到去咧，我系咁要拨下啲头发，我想要边个男仔啊？有边个可以嗰晚走出我手指罅咁样？ 我特别中意其中一个女神，嗰个叫咩 ？Francesca，Francesca， 佢嗰个开场白嘅介绍方法，我记到将想攞支笔抄低啊！佢话我入到酒吧，我拨一拨头发，只眼望一望佢 ，Game Over， 系啊， 哇！你 picture 佢入酒吧呢个动作唔关佢事之外，佢个人做咗两样嘢啫，就是拨头发同埋眨眼 ，game over。 系啦， 其实我想话呢样嘢咧，我系有体会嘅。 我知 啊，因为你入到去，都系做完嗰两个动作之后，亦都系 game over。 哎呀，我想转第二只歌。 不过问题就系每个人对 game over 嘅定义都唔同嘅，佢嘅 game over 就系 yes。I win 咁样， 系 我都得噶，我都 game over。 你都叫你自己完啊嘛，但系阿 Francesca 就话 game over 系，即系佢嗰个男仔都完啦，因为佢已经成为咗我囊中物啦。 我都有体会啊，两部搞掂。即系我咧，我老老实实咧，我睇嘅时候咧，真系带住嗰种咧，好似 猎奇嘅心情、啊。 猎奇啊！你直情觉得咧，我第三世界嘅贫民咧，我睇紧啲先进国家咧，佢哋喺度炫耀紧自己嗰种吃喝玩乐。 系 个个讲到咩就话。我每日都要噶 喎、哦。系啊，喂，咁如果系咁咧， 有冇咁夸张？ 你讲起阿 Francesca 咧，俾你学两招就拨头发望一望就 game over 啦。 嗰个女嚟噶， 我知个女，但你见到啲男咧好好笑噶。 系啊， 即系譬如咧，有一个大只仔啦， 叫个个都好大只。 系啊 ，Sharon。叫 Sharon， 佢都有介紹自己噶。 係啊， 咁佢介紹自己當然話：哇，係啦，我一去玩親啊，個個女仔都走，又係即係一定走唔出我手指罅啦。我晚晚都可以即係玩得好開心啦。你知點解咁犀利啊？因為啊，哼，我身體啊天生異諗啊，係啊，冇錯。跟住然之後喺前面咧就影咗一支嗰啲叫做空氣清新劑咁樣啦，類似 你當係噴髮膠嗰啲， 係啊，或者噴髮膠啦，因為啊，我啊擁有噴髮膠咁犀利嘅本能啊！你 咁 啊爭幾遠啊？你唔好話俾我聽，又同你好相似啊！ 我淨係想問下你，作為一個女觀眾，見到呢啲對白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好好笑啊？你會信佢啊？定係你忍唔住都會咬咬手指咁樣？ 我係覺得壞，我睇緊係 National Geographic。 你又睇緊Wild Animals 啊？ 係啊，即係好似變咗咁樣。所以咧，其實我係唔明嘅，係咪真係咁㗎？ 唔係你咪見到男同女佢哋表現自己 一樣都係最狂放 嗰邊咯。自己嗰种分别嘅优点咯，咁女人嘅优点可能就系话自己有啲咩嘅 身材 啊、魅力啦，咁但系男人卖弄嘅就系自己嗰个体格咯，系 好夸张啊， 系啊，咁 早稍嘅时间都可以同大家又可以都八下喺度。 咁你谂住送只咩歌嚟送俾我呢一个 Game Over？ 哦，唔系，你个 Game Over， 本来我拣咗一只冧啲嘅歌嘅、哦，既然系咁嘅就。 饿狼传说啊？ 冇啊，系第二只碟嚟嘅。 我自己想开火花。 冇错，睇下我哋今日有咩火花擦出啦。 你觉得如果用张学友呢一种方法落到酒吧得唔得？即系落到 有佢就得，你就 game over， 我哋就死啦。可不可不叫做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有人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擦出爱火花。龙城与蜜蜂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深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悲如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做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擦出爱火花，浓情如蜜蜂，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如伤，忘记他。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如伤，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 张学友的爱火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啊，在两点22分的时候了。 我的心情还是留在岛上， 你留在岛上， 我有其他东西帮我捉回来。 哦，没有啊，其实我想呢，就是现实和就是在、叫做网上的世界呢，其实都是很接近的。因为说这些譬如刚才我们讲的真人 show 里面那些靓女啦、啊、因为他们都其实在网上都要招来很多 fans 的嘛、啊、就说这些节目即出了街之后 大受欢迎， 大受欢迎啦，有很多 fans at 了他们那些网上那些 咁梗係啦，着到咁樣我都想捐件衫俾佢啦。 即係你話你有冇上去啲網睇過啊？哇，真係啊， 日日都派福，日日都派福利噶，真系。 就你捐血噶啦，咁搞到真系流 晒鼻血。我谂你唔系净系捐血咁简单啊。 捐钱咯，我谂 真系要捐钱啊，真系啊，好冻啊，见到佢哋即系好，要俾啲温暖佢哋先得噶。不过系咧，即系你知啦，喺而家个疫情嘅情况底下啦，有好多我哋平时正常可以做到嘅娱乐消遣咧，或者系工作都冇办法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咁容易进行，所以我谂好多人都转战喺网上面呢个平台。系啊，吓咁啊，你都喺网上面都有啲频道啦，系啦。 但系真系频道咯， 即系变咗。但系我谂可能你要 poor channel， 我谂你要啊。你成日话练大只，每年夏天曾志豪都话：，嘿，我要练大只啲，搞到自己要好似啲欲罢不能嗰啲。 要练到欲罢不能咁样，我谂都真系嗰个荒岛，我谂都真系吓。 几荒咗， 变成摩天大厦都唔掂，真系。喂，大嗱。因为而家咧，你要喺芸芸呢个网海里面咧，你要 突出自己，好难嘅。 就得一个方法嘅啫， 就系、是、 突围而出啦。 系啦，就系、是、 你要突围而出，先要突围而出。 系咁啊？点样突围而出咧？真系你讲到好白啦。 所以阿彭程佢冇谂过做 YouTube channel 住。 我咁平平无奇，我梗系用另外啲方法啦嚟突出自己啦，系咪啊？好开心咧，讲到 你谂下头先佢讲呢句系冇得接噶，佢话：哎，我平平无奇，唔通你话你一啲都唔平啊？几得真系，你喺度附和佢，系系系系，唉，平身啦，我唯有平身啦， 平平无奇系啊，我讲我嘅。个人啊， 系啦， 个性格啊， 性格温顺， 系啦， 太多棱角， 咁咧冇办法啦，系啦，但系啲性格咧可能唔系几好嗰啲咧，就唯有用身材突出自己啦。 出于妒忌，我哋原谅佢各位姊妹，如果你系属于身材好嗰啲， 唔 系你原谅彭婷姐姐。 即系我都明个厨房系真系好热嘅，不过我谂系啦，但系热咧唔系净系心口热啦，咁但系咧而家系好得意嘅，真系喺网上面有喺日本啊。有几个啲 channel 咧，又教人哋煮餸啦，又教人哋砌模型啊，书法啦，弹琴啦，样样都有。但系咧唔系嗱，你见唔到嗰、那个KOL 个样到底系点嘅？因为咧个镜头重点咧只系影住个心口嘅啫。 系 哇，但系佢啲心口咧就系俾件衫 碎大石嘅， 系啦，好似系可以碎大石啦，夹到嗰、那个事业线，当然梗系好突出啦。 系。 咁咧，所以咧，无论我相信咧，即系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咧，普通嘅网友咧，你观察呢啲片嘅时候咧，你系唔需要你去讲咩嘅。 你要睇两次咯，最少，即系第一次就睇错咗焦点，第二次都系睇错焦点。 唔会净系睇两次咁少嘅， 你 一定不断 loop 噶啦。 Okay, okay. 啊，因为咧佢个镜头个角度咧就系影住，譬如佢煮餸都好啦，佢冇影佢个样啦，就不断影住佢个心口。咁跟住就睇下，譬如佢就算煮嘢，咁佢就行埋个炉边啊，譬如佢又攞啲糖啊，咁佢污低少少个身啊，咁跟住个心口又污低少少啊，跟住喺度炒啊、捞啊、整啊咁样。咁其中有一个KOL 咧。咁佢就教煮餸嘅，咁咧佢就唔係露曬個心口，但係佢著件好貼身嘅 T 恤，喺嗰度做烹飪節目。咁咧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次咧就喺個 T 恤上面寫 ，Please look at my dish。佢就話：你唔好再望住心口，係啦，你望下我煮嘅餸先得㗎。咁但係咧喺嗰啲喺條片下面啲留言咧，就全部冚冷都話啦：哇！見到咧真係覺得都係講翻佢嘅身材。咁但系咧，佢就利用咗佢嘅心口呢度卖不同嘅广告，系啦，咁就作为一个广告位啦，可以咁讲啦，咁啊即系又突出自己呢个广告嘅即系方法咯。 唔系，但我特别欣赏佢哋咧，系无论任何嘅教学咧，都可以将佢嘅身体咧，将佢 connect 到嘅。教书法嗰个咧，我觉得真系匪夷所思嘅。我哋成日都觉得书法咧，你好似要 sell 嗰就系气质啊、平心静气啊，系咪有啲飘逸啊、书卷味啊咁样咧？ 需要啊。 系啦，你而家唔知点解空气之中漂浮住一种系啦荷尔蒙啊，嗰种叫咩费洛蒙啊，有一种费洛蒙嘅味道。你谂下啊，佢写每一只字都净系可以，即系如果要点评佢啲字咧，你唯有就话啲笔墨好饱满， 磨得好好啊！啲墨喺边度买嘅？ 系啊， 啲墨水 系啊。仲有咧，仲有咧，我想你评价我嘅字体好圆润啊。嗯，呢、這个笔法唔错，系啦、啊，可以写多两笔， 再写多几笔， 系啦、啊，可以再写多两笔，系啦、啊， 就系、是、要卖弄呢啲先突出啦。 又嗱，我一定要为佢哋平反，你点能够话佢卖弄呢？因为你谂下。如果是譬如我写字， 其实我都是影住心口的，不过你不觉得我心口有嘢咋嘛，其实他跟我一样，他都是摆个镜头是望住心口。 他的镜头是影住个样子嘛，通常人哋都。但是他是由上面炒落嚟的个镜头。 他嗱冇办法的，他身材本身好。即等于啲人成日影嗰啲IG 嗰啲相呢，我人哋明明呢係想话俾你听，我今日呢飲咗杯咖啡，你做咩係要留意呢，我係坐住喺个波子度啫。是你哋唔啱啫嘛， 唔 系，我系想话俾你听，我今日有得饮咖啡啊，我唔系想炫耀我有得揸波子啊。 啲人咪成日都话嘅，即系尤其是当然咧，咪啲靓女，唔好成日觉得我系花瓶先得噶，要留意我自己嘅内涵。 佢好明显系花盆啦、啊。 但你咁样影法， 花盆系栽种多啲嘢， 你咁样影法 内涵好多嘅。 你咁样影法，你冇理由唔留意个花盆咯。 咁你哋 系冇可能，系我哋真系。 你明明等于乜嘢啊？等于而家咧嗰啲疫情家居片咧，咪全部啲明星走出嚟。我其实系想话俾你听，我喺屋企做 sit up 啫。 我系做好多运动噶。 你做咩系都要话，哇！你住几千尺豪宅，我唔系要晒命咧， 系唔觉意晒到啫。 咁你想我点、啊？系咪想我净系影咗我厕所？我厕所都一七八尺啦，有 冇办法啦？ 你唔可以咁样妒忌嘅。我系写书法。 哦，唔系妒忌， 影到嗰度啫嘛。 系下次影埋个样得唔得啊？咁样可唔可以唔好高炒啊？ 我净系想你留意我书法咋。 咁你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希望继续啊。两点半啦，新闻翻嚟先啦，我哋继续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北一间卡拉 OK 发生大火，超过40人送院，至今1人死亡。6人危殆，消防员正系逐层搜查，有冇人被困？现场系林森北路一座14层高嘅大楼，1至9楼系卡拉 OK， 起火地点位于5楼，现场冒出浓烟，部分唱歌嘅民众受困求救，甚至有人企喺窗台上。消防局上昼近11点接报之后，出动60架消防车、救护车同特种车，以及100多人到场救援。火势大约在上午11点半扑灭，消防员疏散大楼的民众，并且逐层搜查有没有人被困，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任何人发出声明要求律政司放弃检控，或者发表言论企图左右律政司的独立检控决定，都必定会徒劳无功，提出所谓政治检控更完全是错误的见解。郑若骅在网志强调，律政司的检控人员一向独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当或不必要的压力左右，更加不应被一些海外政客因政治目的而非基于证据和法律所发表的言论影响。他说，不论是富豪或者政治人物，都绝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就算他们有特定的身份地位，追求某些信念或者目的，律政司都会一视同仁处理他们涉及的案件。假如随便放弃检控，或让外界以为律政司屈服于这些无理要求，不负责任地放弃检控，这些处事方法既不公平亦不专业，更加有违法治精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房地产市场经过多轮的审慎宏观需求管理措施，加上整体供应仍属偏紧，即使目前的楼价仍处市场较难负担的高水平，但住宅物业市场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风险不大。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由他率领的金融监管机构议会一直监控市场，确保运作正常。尽管新型肺炎疫情对全球以至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构成压力，但本港的金融风险仍属可控水平，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保障本港的金融安全，这个都是为国家安全要做好的把关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不值得花费时间举行每日疫情记者会。特朗普说，传媒在记者会上只会恶意提问，之后拒绝准确报道真相，反问为何白宫仍然要防疫记者会， 又话传媒因为记者会取得收视率，但系美国民众除咗假新闻之外，乜嘢都得唔到，因此不值得花时间同气力举行防疫记者会。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系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东铁方面，今日马场站是关闭的，列车不停马场站。江乐道西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摩利神街近江乐道中的部分行车线和江乐道西辅助道路近摩利神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屯门的达福路有渠务工程，达福路近黄江围路交界的路段现在是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改道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印尼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透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是靓仔的宅男的。 好，有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2%的。曾志豪彭晴在这里了，两点37分。 是的，你要记住这一刻的温度了，27度。之后我们一路讲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怎 样，会37度都来的呢？为 什么好兴啊？是不 是？不是，很热辣辣啫，有什么兴啫？ 哦， 兴合合添。 咁就是热的。是的，因为当时你讲是兴，真的很嬲的。喂，跟你一起这么久，呃了这么久。 是啊，即是我们现在讲的那单呢，就是这个亚洲舞王罗志祥小猪。就话佢同咧，即系呢位女友啊，周清扬咧就俾人爆，周清扬又爆 周扬青， 啊周扬青啊， 系啊， 系啊，就爆咗佢料咧、 嗯， 就话啊，原来佢一路以嚟咧都系即系情人不断冇停过，系啦、 啊， 仲、啊、要系咧诶，真系可以话系诶每个城市。都一定会留下一张明信片， 是每日、啊，但是 系啦，但 系每日一张明信片， 佢嘅明信片就好悭嘅，佢就用自己身体作为个明信片，就贴咗唔同嘅邮票喺上面，系啦，咁之后系咯，佢个人比较节俭，就唔会去立乱买一啲明信片嘅咁样。咁头先我同彭婷讲呢单新闻嘅时候咧。 佢話啊，同我哋一開頭講嗰套欲罷不能有冇關係咧？我話梗係有啦，應該就將羅志祥作為亞洲區嘅代表派佢上呢個島度， 擺喺個島度， 睇佢可唔可以一個月都可以忍得住手就至出奇啦咁樣。 禁欲一個月啦，係嘛？ 係啦，咁因為如果你睇阿周揚青啊，周揚青佢講嘅裏邊嘅即係嗰啲嗱，其實你話係咪好誇張咧？你講真嚇，即係唔係話我哋係咩？係咪我哋有冇扮咁放蕩啊？唔係，但係咧，你睇咁多呢啲娛樂新聞。其实你如果你根据嗰封信嘅指控，佢每个城市都会有唔同嘅言语啊，甚至乎佢会同佢啲朋友搞多人运动 party 啊，even 啊，就话连佢嘅身边嘅化妆师讲到都话好暧昧昧，唔知点 啊， 即系即使系咁啊，其实你睇完之后你都会觉得话，我都唔出奇啊， 都唔出奇啊， 系我真觉得你睇咁多，唔系净系讲佢，我唔识呢啲人噶嘛，但你睇咁多娱乐版。无论是荷里活那些或者英超球星本地的娱乐人物无论是开名的不开名的传闻的冇得证实的听好多的啦。 是啊。 你不觉得这些只不过是真的很属于都几乎是属于叫做什么正常犯罪咯。 是正常犯罪。 是他是犯罪的不过都是属于正常犯罪。 但是你细心研究人都是 总要休息的嘛。哇不用睡的咩真是。 要睡。 不是啊嗱我。睇嗰啲報道啦，咁裏邊當然頭先阿曾志豪你都講咗佢個前女友對佢嘅一啲嘅即 係佢講嘅指控啦， 係佢有啲細節位咧，你係覺得哇，真係咁好體力唔使瞓噶，因為咧佢話佢個女朋友就唔明白佢同佢一齊九年啦，咁啊當然啦，唔一齊見面嘅時候咧，佢就每晚都會去寫一張明信片嘅，不過就唔係同寫俾佢啦。咁佢唔喺度嘅时候唔寫明信片俾佢咁 ,ok 唔出奇啊。咁但係譬如佢夜晚啦佢哋都原来各自都唔係喺埋一齐嘅即係各自返自己屋企嘅。咁但係譬如佢哋见面可能见到三四点啊或者傾电话傾到好夜啊咁呢啲凌晨嘅时分。佢都有本事咁夜都寫明信片喎、啊。咁佢嗰下唔使瞓嘅咩？跟住然之后啦，咁我又再睇其他报道啊，原来佢真系唔使瞓嘅。 系 咁点解唔使瞓咧？曾志豪就话咧， 我要瞓噶。 嗱、你又要瞓啦。我谂大部分正常嘅人都要瞓啦，系咪先？你日日咁多体力运动，系咪？咁佢话佢小朱咧，原来佢爆出佢自己咧，就话初入行嘅时候咧、 啊， 就个经理人咧就系训练佢哋，因为佢嗰阵时有个 group 叫做罗密欧啊，应该咁啊有几个成员嘅。咁、咧就话啦，嗱你。两个人一组你就睇住佢佢就睇住你。 有个欧弟㗎嘛。 係啦 ,OD。 係啦你就睇住我就睇住你你两个、你眼望我嘛唔准瞓。 哦， 系啦，咁原来咧，佢哋就系由小入行之后咧，一路训练咧自己唔俾自己眼瞓嘅。 哦， 佢所以咧，佢话佢拍戏咧，拍到半夜三更咧，个个都已经系哇，我头头咧，我想每人瞌睡瞓，想瞓觉嘅时候咧，佢自己咧系越拍越精神嘅，因为佢又从小到大都有咁嘅训练咯。 即系佢从小到大都记明信片噶， 记明信片同埋唔瞓觉咯。 主要系佢以前就唔瞓觉。 系啦，咁 大个就将佢攞嚟记明信片。 系咯，哇，所以真系训练有素咧。普通人点得啊？系咪？ 唔系， 俾你最多咪玩一晚两晚咧。 但系会唔会佢真系当咗系插电噶？ 我冇办法理解，可能系啦，可能系。 其实佢等于嗰啲职业运动员咧，佢即系越打波可能越精神啊，会释放嗰啲安多巴多安巴出嚟噶嘛。 系你讲得啱，咁可能佢会系借住 佢有职业道德咯。 因为佢系攞嚟训练自己， 每场比赛都全力以赴，绝不弃场咯。 嗱，咁我又觉得好奇怪啦，因为咧我又系睇个跟住一路追住啲八卦嘅报道啦，咁跟住咧就话佢跳舞好叻嘅嘛，咁但系佢就试过曾经受伤，咁医生就建议佢咧就要做手术开刀嘅，咁但系佢就唔做呢个手术，咁但系话佢呢个我唔记得咗叫咩病症啦，总之嘅病症咧就会令到佢脚软嘅，其实 吓 咁、但系你见到佢嗰啲生活嘅习性又唔、即系如果佢如果做手术就有个风险，但系佢又有呢个脚软嘅症状，咁但系佢过去咁多年嚟都晚晚都咁忙写明信片啊，或者佢自己工作嘅话，咁冇乜理由仲可以继续噶嘛？啱啱先？咁但系佢又竟然可以咁、 佢得个三廿零岁， 四十啦， 四十啦咩？方当壮年。 你好理解， 佢系跳开舞嘅， 佢变咗中医师。 你话系，哎，我把个罗大兴嘅脉搏咧，系啦 ，feel 到佢脉搏。 系啊，即系唔识，我唔系好点，唔系好识理解啊。 系唔系？即系其实身体结构呢啲嘢，我 身体结构系 好难理解。 不过系呢啲小字上面，你会觉得哇，系都几特别咯。 我头先用运动员呢个例子系最明显嘅。譬如咧，即系我哋都打波噶嘛，我哋打两个钟已经咧， 脚都软埋， 腰酸背痛啦。咁但系你见嗰啲职业球员咧，佢可能系所谓 back to back 背靠背咧，第二日咧连续打嘅、哦， 嗯、 你都会觉得喂匪夷所思，喂人哋有真系有做佢有付出噶， 系真有付出嘅。 你永远都唔知道佢为咗令到佢每晚可以寄到明信片， 嗯嗯、 可能佢收集咗几多唔同嘅资料咧，功夫咧， 系 系嘛？所以其实个身体好嗱，同埋点解你唔可以从我哋从呢个角度咧，就系、是、佢为咗打两份工，即系。自己女朋友一份工，出去寄明信片一份工，佢绝不欺场陪你倾到四点，你眼瞓我先走， 系啊， 你如果要我继续倾嘅，可能我继续倾 都得。 其实佢好过一般嘅渣男噶， 啱啊。 平时嗰啲渣男俾人识穿咧，成日都系话我攰啦，我唔讲啦咁样， 跟住然之后再出去玩。 吓、啊，你又去又攰啦咁样话，但系呢个功课交到足， 系啊。 我哋用打工仔嘅比喻咧。个老细系唔知道佢出入 part time 嘅、 嗯嗯嗯， 因为佢真系 O T。老细系咪开 O T 先？我照开埋， 系 我开到十二点我先走。 唔系佢系自愿嘅， 但然后佢继续喺十二点之后咧，佢去咗便利店度打工， 嗯、 你唔知 系。 所以我哋先从呢一个职业道德， 系佢系有嘅， 好有道德啊！佢真 系即系其实好似佢个前度女友都讲翻啦，喺封信嗰度讲翻都话，其实即系当然头先嗰啲罪状，即系大概都大家都睇到啦。但系喺封信里边，佢都有交代，其实佢唔系对佢唔好嘅，即系。啊！话呢个男仔唔系对佢唔好嘅， 系啊， 即系你唔开心我又陪你，你开心我又即系陪你一齐笑，陪你一齐喊。 放闪喎、 啊，系啦，咁基本上都系恩爱嘅、 啊。我要扮演埋呢个渣男嘅辩护律师咧，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唔好谢我啊。佢其中有一句，我觉得佢呢个作为渣男都算系渣得有情有义嘅。 点啊？ 点解咧？因为连佢女朋友自己都话，我感谢你， 嗯、 因为咧。我是你咁多年嚟唯一一个带出嚟公开承认嘅女朋友。嗱、 嗯， 其实大家要留意呢一点，即系唔系代表话喂佢咁样就可以出去偷食噶啦，唔系。但系咧，好可疑嘅就系话，如果佢系一个咁十恶不赦、 嗯、 水性杨花，完全咧净系挂住纵欲啊，冇其他嘢谂嘅咧，其实佢点解要公开承认一个女朋友咧、嗯？因为佢如果永远都唔承认嘅话咧，其实你冇嘢可以攻击佢噶，佢冇女朋友。佢每一個可能佢不停喺度玩，咁、 嗯、 你最多話啊，覺得佢形象唔好，但係同而家爭好遠啊嘛！即係究竟， 咪即係冇腳雀仔，起碼都有想落地嘅一天。你感覺到佢係咪想落地咧？ 即係如果唔係佢可以 keep 住玩咧，佢都要承認你咧，係、 嗯、 啦。咁我呢個辯護律師做得好唔好呢個？ 做得好啊！齋埋見阿媽添，係咪想點啊？ 係啦， 阿媽都見埋啦。 咁我想問下，你會點樣去理解咧？如果你見到嗰個男人，譬如話如果你代入去嗰個女朋友角色度。嗯佢又承認我，佢、嗯、又介紹我俾咁多人睇，但係佢又 冧曬啦。點解啫？個個女人嗱，佢情史嘅無數啦，係咪先？行到嚟呢一步啦，係咪啊？公開身份都即係呢一步都做埋啦。咁即係好似俾咗一個定心丸佢、嗯，我係佢最後嘅一個。 係啦，梗 係 啦。 咁咪係咯？如果唔係都會咁，你覺得一定係同我認真嘅。所以就同佢一齐嘅时候，都肯定俾咗一种安定，俾一种安心佢咯，咪就 系。系咯，但其实如果佢唔系认真咧，佢点解要你觉得佢系认真咧？ 所以佢可能系想认真咯。 系啦， 但系佢最后都系认真唔到咯，就认真咗出去写明信片咯。 所以我觉得咧，呢度就揭示咗咧，第一个所谓黑暗嘅现实咧，嗱，即系好难接受嘅。但我觉得呢个黑暗现实咧，就系、是、佢可能系真系，即使出边开到成个邮局咁犀利。但系其实佢都仍然系真系中意呢个女朋友，佢、就当咗出边嗰啲系寄信， 就系、是、寄信咯， 系啦， 系啊。 但系嗰封家书就得一封喺屋企，系啦， 即系佢肯有家书， 系啦。其实嗱系好难接受嘅，因为咧呢、這个好黑暗咧，即系好多女士听到啫，有冇搞错啊？佢咁样出去偷食，仲代表佢中意个女朋友，中意女朋友就唔会偷食啦。嗱，但系 明嘅。即係好多都係咁噶啦，屋企又一個，出邊又有好多名成寫明信片，個個都係寫中意寫明信片嘅先至要咁做嘅啫嘛。 即係， 但係佢唔會抌一本封家書㗎。 佢唔會抌咗封家書㗎。你等於我哋睇嗰個夫妻的世界咧，嗰、那個男主角， 你硬系睇落去咧，你真系觉得佢唔系呃人噶，佢、真系咧。 佢仲唔系呃人？ 唔系佢对住屋企老婆啊！ 佢根本就呃人啦！ 佢对住屋企个老婆咧，譬如话好彩有你喺度嗰啲咧，佢未必系呃人嘅。 佢后来都闹，咁佢都闹佢老婆啦。咁我结咗婚之后唔可以再追求爱情嘅咩？唔通我追求爱情就又有罪嘅啦咩？ 系啊系啊，佢都系咁谂咯。 系啊， 可能小猪都系咁谂。唔系呢个，唔系 我 都系永恒。 我知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如果你咁讲咧，曾志豪就其实系佢冇问题噶啦。所有呢啲男士一定 有 問題，係個制度有問題。 冇錯，衰 個制度， 制度 係社會嘅錯。 清朝就冇事啦。咪所以其實我哋重點唔係想講呢個嘅，我覺得呢個係有趣嘅地方。 唔係呢個，你覺得我哋介紹一下佢背景啫。 係啊，因為呢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每一次都會發生呢啲事。其實每一次咧，好多女 fans 啊，或者啲即係觀眾咧，可能都會好驚訝，擘大個口啊，得個窿咁樣咧。所以點解頭先我要扮演呢個渣男嘅辯護律師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唔使再擘大個口噶啦、其實可能真係佢哋嘅男人嗰個諗法咧，就係咁樣啊嘛。喂，我都係愛你嘅，不過我出邊我繼續會，我分得開。我是分得好开的咁样。好啦，咁但是你话有咩值得讨论呢？我哋就咁睇呢几日嘅新闻呢。 点样唔瞓觉啊你。 唔係点样唔瞓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只要呢你有兴趣就会唔晚瞓㗎啦。你有冇发觉啊、 哦、 我哋教小朋友读书嘅时候呢，啲人成日都话嗱，点样令到細路呢会有专心学习呢，佢热爱嗰样嘢呢，佢就会自己呢爱不释手㗎啦。 啱啊。 佢冇兴趣呢，你逼佢攞条边边佢都错唔定嘅。 一定好鍾意啦。 一定系好鍾意嘅。所以呢个可以唔使理㗎啦。重点就是究竟这个这样的爆料情史的事件之后呢、是不是真的可以黑白分明呢，就是罗志祥小猪一定就是做衰人、他女朋友呢就是大义灭亲呢，他就值得同情，他就一定是企在正义那面的、我们要写信支持他。事情会不会就是这么简单呢？ 而家就似乎睇啲舆论好像都是这样一路这样撑下那个女仔、 但是有暗涌，根据我哋常用嘅句法 ，yes but 系啦， 噔噔噔噔噔， 因为原来琴日咧，应该前日到咧，SHG 其中一个成员阿 Hebe 咧，佢就竟然就有出个 post 咧，就谈到呢件事啦。但佢唔系踩多脚，即系佢唔系话，哎呀，男人真系衰啊，令到我哋啲女人好伤心，唔系呢啲，又或者话，哎，奉劝大家要戴眼识人，佢唔系讲呢啲，佢反而咧就系话，逆风转退。即系咧，好似系顶住个即系大潮流，佢逆风而行，佢就转推咗咧。原来台湾一个心理治疗师咧，邓慧文嘅一篇文章，大意就系咧，佢话见到而家罗志祥事件，即系俾佢女朋友咧公开咗佢呢啲所谓嘅秘密啊，同几多个咩女助手啊，又叽里咕噜一大抽之后咧，佢话佢好似目睹紧一场恐怖嘅网络公审， 都系嘅。 然后咧，呢一位心理治疗师咧就奉劝大家咧，就话。唔好俾你嘅孩子变成恐怖情人，借用网络舆论嘅力量咧， 攻击对方， 去系啦，去审判，去制裁你嘅前度。佢话咧呢个唔系一件好事，咁然后佢就提醒就话唔好等，千祈唔好俾你嘅孩子咧不自觉变成咗恐怖情人。好啦，呢个问题就嚟啦，因为 Hebe 又转推佢啦，即系表示同意，佢话我也是这样想的。咁然后大家就即刻好嬲啦，因为点解咧？不要让你的孩子变成恐怖情人，请问？那个恐怖情人是指男定女啊？我想问一下，指男定女啊？ 嗱，你可以咩嘅？可以两个都得嘅，因为一边 系 爆料。 你觉得咧？ 咁我直觉梗系觉得个男人系恐怖情人啦，系咪 啊？ 好明显啦。但系个女仔而家你用嗰个手法，因为佢写咗一封 公开信， 其实系啦，呢封公开信系讲佢哋过去嘅感情嘅，即系将自己嘅私事 爆晒 挖出嚟咯， 系啦， 系咪？ 咁而且佢呢个爆咧，唔系净系讲紧自己，即系有几咁心伤，佢系将嗰啲话。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女人啦，同、化妆师啦， 咩多人运动啊，嗰啲 跟住又踢埋个，即其实系等于将佢所有嘅细节咧就爆晒出嚟。嗱，于是乎，点解我话咧呢个真系有啲所谓系巧妙位咧？真系有人而家就走出嚟就会话，其实唔系，谂下佢女朋友都好恐怖，即系呢个前度，佢女朋友都好恐怖、哦，分手就分手啦。嗱，有边啲人开始附和佢咧 ？Hebe 系啦，呢位心理治疗师，你唔好话叫佢附和啦，但系佢唔系一 即系佢企喺另一个角度去睇啦， 系啦。咁咧，包括罗志祥嗰个化妆师咧，亦都喺佢个嗰啲网站度咧，佢就话。喂，你是分手定报复啊？即系好明显，佢觉得佢唔会觉得任何人做错，佢反而就觉得话呢个女朋友，你咁样嘅发呢啲贴文出嚟，你系咪报复先？然后咧，台湾就有篇新闻，有个佢哋嗰啲名嘴咧，佢就话慎防会有呢个咩啊？ 舆论逆转啊。 嗯， 佢话咧，阿周扬青咧唔系一定稳赢不 赔，即系唔一定赢嘅。系 啦，佢竟然预推算咧，就系、是、公众嘅舆论咧，好快就会过两日就会话。 嗯， 哎呀，其实罗志祥都好惨啦，俾人爆晒咁多嘢出嚟、 嗯， 哇，个女朋友原来咧会将佢啲嘢收收埋埋一次要爆出嚟、 嗯， 哎呀，俾我都走啦，好恐怖啊，嗯、真系。你觉得呢个逆转嘅可能性系咪会出现？ 都有、啊、几次 Donald Trump 啊？ 几次 Donald Trump 点解啊 ？Donald Trump 咪就系俾人话疫症处理得唔好啦，当然，咁、 啊、 但系佢就话佢就冇。将佢而家要点样处理疫情嘅做法咧，就向公众表达。反而佢就将个窗口咪指去 WHO 啊，指去中国，咪个视线咪转移咯。 我好难。 所以你头先 周扬青佢哋嗰啲样，突然间变咗， 唔系 帮我冲。 系啊，即系我唔系，即系所以我嘅感觉咪就系话，其实。无论是政治又好，系啦，即系恋事又好，娱乐圈嘅事又好，有时对呢啲事嘅处理，咪就系摆佢喺台面上边转一转嘅角度，人哋咪唔记得咗究竟嗰个主要嗰点发生咩事咯。 我觉得我哋翻嚟真系可以讲下，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觉得佢超越咗八卦噶啦，佢 系 摆脱咗咧，即刻扮好正经先。佢系有一个深层嘅人文同埋社会学嘅分析，唔系认真嘅。究竟女人？一有感情即系被背叛嘅时候，佢喺呢个社会嘅定型系点嘅？佢要背负乜嘢嘅角色嘅包袱咧、 嗯？ 究竟喺社会学上面呢个现象，我仲未谂到个命名。我哋翻嚟之后可以同你倾 翻嚟倾下，系啊，冇错。 系啊，但如果你睇到呢啲新闻咧，你都有啲感想咧，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1-7-3-8-8。 不过头先啊，即系曾志豪都带出一个 point 嘅，就系、是、另外一边都讲，喂，变咗喺个舆论战啊，摆喺网上边咁啊，咁公开去公审。真系呢个角度系咪真系啱嘅咧？ 系咯，你会唔会觉得系一面倒？你觉得小猪就系衰人啊？定系你开始会企喺另一边就话、嗯？但你女朋友都唔应该爆人啲嘢出嚟公审咯？ 好难搞啊！真系。 系啦，1-7-2-3-8-8，欢迎你打嚟啊！陪你晒心疼，还没说忧伤，绝对不想买单。想热闹晚餐，我用力抱你就团。当当当，不住不住，爱在那太苦，关关关不住，却听好了不唱。当当不住，想霸占的企图，拦拦拦不住，中毒。All me all me give give you all me。好多新的规则，无所谓，连自己都快不懂得要你快乐，全都是我的准则，谁拿我没辙？我偏要给你我的独特，你说你怕怕，对你不吃饭，你留意抵抗，我变出这样想，不想出去玩，我兄弟暂时解散。 佢呢一首歌啊，有罗志祥嘅《独一无二》啊， 哇， 真系独一无二佢嘅呢个事件啊， 系啊，今次啊都唔独一无二噶，不过爆到咁就 系啦， 啲系啦，所以1872388咧，你除咗可以打嚟讲下，你话啊，我好想讲下究竟即系啲艺人偷食啊，或者你话男女朋友呢啲嘢，你固然可以讲啦，但我觉得咧，我哋特别其实今日真系好想探讨下咧，就系、是。有冇人真係會覺得呢其實係個女嘅做得唔好，即係分手就分手啦，俾人背叛咗就俾人背叛咗啦，你唔應該報復囉，你唔應該將呢啲嘢攤出嚟吉佢一刀囉，你唔應該將佢擺嚟公審囉，咁你而家即係點啫，人哋分手你飛佢咪飛佢囉，使唔使你要將佢即係將佢毀掉咗佢事業，你需唔需要做到呢毀掉咗佢一生咁樣，真係有人係咁諗㗎噃。即系网上面咧，系开始会有呢啲声音咧，就会觉得分手无需要咁绝。 嗯， 系啦，你直情好似想对方万劫不复咁样。 系 系啦，咁点解唔可以好嚟好去分手咧？ 系咯，好心分手咪好咯。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系咪啊？ 系啊，但系呢个咧就即系带出一个规范咧，我觉得似乎我哋对于女人啊，特别可能中国人嘅社会咧。嗯都系会觉得话，哎呀，其实如果男人出去咧，会唔会系你有责任噶？如果你真系要嘅， 好无奈啊！ 系啦，你都唔好搞到即系一定要炒到咁大件事先得噶。会唔会可以忍一忍啊？如果忍唔到嘅，都唔需要咁搞到咁大动静，对你以后形象都唔好咧。谂下，有边个敢同你拍拖？你一衰咗咧，你就周围唱，你就周围话俾人听咁样，似系咩咧？打工仔啊，如果咧即系咪成日都话咧，见工嘅时候话，你对你以前间公司有咩不满啊？如果你数出嚟嘅话咧，佢唔请你， 梗系啦。 佢话哇，你会周围扬嘅，哇咁，但系咁咪好唔抵咯，即系老细恰你咧就得嘅， 系 你新就唔得。 但系老细恰你系真系得嘅嘛？ 所以究竟会唔会大家都有呢种社会嘅角色嘅规范咧？ 即系男人出去就逢场作兴就冇乜所谓啊，系啦，女仔又要忍，所以都唔好讲。 唔准 唔好养， 一讲就你变咗衰人， 系咪？但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1872388， 改为三时冤市，积极推进当地工程建设。外界近日关注金正恩嘅健康情况，有日本传媒报道佢喺手术之后变成植物人。路透社报道中国派医疗团队前往北韩协助。美国指病危嘅消息唔准确。南韓認為北韓內部沒有異常的情況。美國一個專門研究北韓的智庫網站指出，根據衛星影像，一列被視為屬於金正恩的專列火車停泊在北韓東部元山市，但無法證明金正恩在元山，也都未能證明與他的健康有關。天氣方面，覆蓋華南的雲帶正逐漸轉薄，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柴湾坟场，车辆是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但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咧，而家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开始车多，经过都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Good Take由 RTHK Fox 拍片自唱，上载埋就可以参加香港电台的《我们在乎你》，狮子山下齐齐唱， 仲有机会在港台电视播出添啊！嗱，到你唱啦！ RTHK Fox 獅子山下齊齊唱。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翻嚟节目时间，系啊，清一清喉咙先啦，点啊？ 冇错，我准备唱歌啦嘛。 你准备唱歌，系啊。 一阵间我哋又有唱歌嘅环节。 系，我哋有中女歌曲 龙虎榜， 系咁啊，同埋咧要唱出嚟嘅，有啲做得唔好，对我唔好咁啊，唱衰佢啱唔啱咧？ 系啊， 系啦，喺网上面唱衰佢啊。 有啲听众都打上嚟啦，已经 系啦，讲下小猪嗰单嘢啦。 系啊， 系啦，冇错。咁啊，事情嘅发展就头先都讲到话，有啲人就出嚟撑翻佢，话舆论咧可能会逆转。到底大家点睇呢？系啊，冇错。咁啊，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倾下1872388呢个时间，我哋系啊，冇错，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先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今日介绍嘅呢一只歌咧。其实咧系一首诶国语歌曲嚟嘅， 系 咁啱得咁巧系嚟自台湾嘅歌曲嚟嘅， 系 咁不如听下只歌先啦。即歌都好耐噶啦，2009年嘅时候推出嘅， 唔耐， 唔系好耐， 仲耐啲， 都唱出咗好多中女嘅心声噶， 系 一齐听一下，佢叫黄小虎，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别的时机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 歌啊！我到而家听啦，听紧我都会眼湿湿嘅，真系。 真系啊！你睇到边一句歌词啊？ 哦，唔系，因为咧嗱，黄小虎啦，你把声，你知佢把声已经好沧桑噶啦，其实都已经吓。 磁性低沉。 系磁性低沉啦。咁呢一只歌嘅歌词咧，基本上完全系写晒所有，如果你有历尽所有好多感情嘅跌宕啊、失败啊，当然有成功过，到最后都仲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嘅女士咧，呢只歌完全讲得你嘅心声。 即系一种满身伤痕。咁样嘅系 啊，啲人问你点解你唔揾翻个人啦、啊？咁样呢只歌咧里边大概可以讲到佢自己心声啦。譬如好似歌词讲佢话冇咁简单嘅，真系你估就好容易揾到一个容易同你倾到偈嘅伴嘅咩？系咪？尤其是系咩？尤其是系你经历过有好多嘅背叛， 系 发生咗好多即系挫折，咁你就会觉得就算我识咗第二个都好，呢个系新嘅一个人都好，你总系觉得 是不是他的信不信得过的，搞到你都是觉得有些不安的感觉。所以呢为什么那些人说这么恶的你的女人这么强悍的，没办法了，他只有因为要装作强悍的话呢才不能够被人欺负。咁所以就係种种唔同嘅原因，佢个人想 lovey duffy 啲呀，想浪漫一啲呀，都似乎做唔到呢样嘢囉。 其实佢就你冇发觉呢，佢个歌词里面呢就用一个好似好轻描淡写嘅说法呢，係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决定。譬如佢第一句我觉得已经係画龙点睛，佢话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即係呢个呢你就咁听一句因为呢度加埋都冇廿个字。咁但係呢其实 你到你个心啦已经。 同埋你冇廿年嘅经历呢、 啊、 你点会你谂下你要见咗好多人啦，你识咗好多个人啦，倾咗好多次偈之后呢你先可以话其实真係唔容易呀，搵一个倾得嚟嘅伴。你会十几岁嗰啲咁你唔会觉得。 係好简单咋嘛，咪识过第二个 啦。係啦，识过第二个啦咁、啊、样。咁当然啦，特别第二句就直情好似回应緊而家啲新闻啦。看过了那么多的陪伴。 嗯。 咁你话啦，即係如果譬如你摆落小猪嗰度，咁会唔会两个都用得㗎。小猪都会觉得你咁样要咁样督爆我啊！你都背叛我，咁啊周扬青更加唔使讲啦，系啦，即系我谂佢哋都会有一种呢啲伤痕嘅，而伤痕过后起唔起得翻身就真系睇际遇啦， 系咪？ 如果只歌里边嘅歌词就话俾你听，未必一定起得翻身噶咯。 系啊，系啊，咁佢譬如佢亦都讲到啲女仔即系啲女士啦，系啦，咁点啊？你唔系咁简单嘅，你即系去爱嘅话就咩都唔睇，咁个人慢慢咧就会变得好实际噶啦。咁虽然自己咧就唔中意孤单嘅，但系自己一个人慢慢惯咗嘅话咧，其实就会慢慢咧变成一种嘅习惯噶啦。所以就唔紧要啦，咁样又唔使即系大家跟住然之后咧就好明显。其实个心态就会变咗噶啦。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佢变心态嗰度咧，就佢用咗呢一句，佢话每个人有他的脾气啦，过了爱作梦的年纪，轰轰烈烈就不如平静。 系 喂，嗱，呢个你点理解先？点样为之即系轰轰烈烈啊？ 其实咪就系根本就系爱情就系咁噶啦，系咪？轰轰烈烈嘅嘅伴侣带俾你嗰种或者嗰种爱情嘅感觉，带俾你好兴奋，其实即系只系一刹嘅啫嘛。 即 系跟住大家嗰种即系相对相处嘅生活，其实就系平淡咯。 系呢、這个咧，如果用头先我哋讲嗰套Netflix 嗰套咧， 独白不能 咧，我觉得有啲似系咩咧？佢里边有啲女主角咧，可能佢周旋喺唔同嘅男人中间咧，佢会嫌咧话。佢好啊好，不過咧，佢話我中意係壞孩子，我中意咧佢有啲壞壞嘅調情咧，俾啲即係新鮮感。佢隔離嗰個咧，就佢好似會好乖，佢會唔會第日問我幾時結婚嘅？咁我覺得咧，佢好似就話咁俾你聽，佢咪後生咯，佢仍然覺得嗰啲叫轟轟烈烈啊嘛，即係要有啲情趣啊，好刺激嘅，最好唔會有啲不安定嘅。咁帶嚟隔離嗰個平靜嗰種咧，就唔會係佢嗰個階段想追求嘅。咁所以呢只歌点解你话中女可能特别系嗰啲心声会多啲咧？好明显就系你都要过埋嗰个阶段得噶啦，坏男孩我预咗好多噶啦，刺激我预咗好多噶啦。不过我而家都明嘅，其实嗰啲都唔及就系佢每日都会准时放工翻屋企。原来呢个已经系最好啦。 所以咪你话呢一只歌点解会唱咗好多啲？就系、是、历尽咗几廿年嚟有啲感情嘅经历嘅时候，嗰啲两样心声啦，里边都系喺度讲，譬如话系啊，我虽然自己一个人就系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啦，我又咪呢样去做下，嗰样嘢做下，跟住感觉我攰咗嘅话。咪自己啊，好啦，我发下梦啊，放空下我自己咯。人哋中意讲啲乜嘢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啊？自己做决定嘅啫，咁费事自己谂咁多嘢。所以咧，自己讲嘅时候，咪就系可能喺屋企叹杯红酒，睇下套电影。咁啊喺周末嘅晚上嘅时候，咪舒舒服服瞓咗张 sofa， 咪就系咁样过咗一晚咯。 哦，但系嗱，老老实，你配埋上呢个咁即系幽怨嘅音乐啦，同埋佢沙哑嘅声线咧。你就觉得好磁性啦，同埋好看破世尘啦。不过咁样，你站在一个第三者旁人咧，如果喺个门罅度装落去咧，你直情就会觉得话：，喂，彭晶，你冇晒生气啦，你个人， 喂， 你死气沉沉啦，你醒啦，跟住就会点样咧？就会介绍你，不如我哋出去参加多啲认识朋友。 我哋去欲罢不能咯。 唔系，我哋参加多啲活动啊！唔系，因为点解咧？呢、這个真系睇喺观点与角度。你作为自己咧，你觉得你好舒服。你唔想理人哋咁多，佢会变歌词话噶嘛？别人说什么，你听听就算啦咁啊。但系咧，你喺第旁人眼中咧，佢好容易就会觉得你系咪已经自暴自弃啦？你 系 咪已经进入咗一个好灰暗咧？冇任何追求， 冇任何即係渴望嘅階段啊，咁樣。 唔係冇渴望嘅，佢都有渴望嘅，不過佢就話總之唔係咁簡單咯，咪就係、是，所以佢有好多不同嘅諗法咯。 但 係 你都係如果你從一個批判嘅角度咧，可能就你會築起咗好大嘅心牆咯。因为你好嗰埲墙啊，你会咧保护住自己都好紧要咧。 但系冇办法噶， 系特别大 就系你因为有咁样嘅经历啊嘛。 系啊，所以你就会好容易有个攻防，即系譬如可能你遇到有一个好热情， 嗯， 好积极嘅，对所有嘢都充满好奇心嘅， 嗯， 但撞正你咧大件事啦，嗯，因为佢已经用黄小虎呢种经历就系话冇咁容易嘅， 嗯， 唉。我明白了，这些咁轰烈的最后人又是背 叛， 嗯，其实就很容易真的，如果呢，一个拿捏得不好呢，可能就会在旁人眼中呢，你咪就是变了已经是即是灰晒， 嗯， 冇晒生气嘅一个人咯。 可能喺呢个 moment 就系嘅，但系过咗某一个角度，当佢遇到啱嘅人咧，又或者太阳咪就系为佢而升起咯，啱唔啱先？系嘛？呢、這个只不过系喺呢只歌里边表达咗一个女人喺一个可能你觉得佢好孤独嘅时候嗰种嘅困境。咁但系佢嘅心态喺当时嗰一刻就系咁样啦。 佢自己安慰自己， 系或者安慰自己，保护自己，系啦。我唔需要你明白，但系佢有佢自己嘅解释咯。 系啊，不过其实佢讲咗俾你听噶啦，没那么简单， 就系冇咁简单。 就算你想做到呢件事， 系啊， 没那么简单。 所以真系唔系咁简单，对付病毒都唔咁简单嘅，所以要继续努力，系咪Lazy Lion，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系张敬轩。 好啦，翻嚟啦吓，咁啊3:19嘅，头先只歌咧，没那么简单咧，咁啊唱歌系黄小虎啦，其实写呢只歌嘅人咧叫萧煌奇啦，系啦，冇错，填词嘅系啊姚若龙啦，咁啊呢只歌都仲有少少背后一啲好得意嘅故仔嘅，咁我话呢只歌系萧煌奇咧系台湾一位失明嘅歌手嚟嘅，咁当年咧点解佢哋即系会阿黄小虎又会认识佢咧，就因为萧煌奇嘅爸爸系做装修工人嘅，咁跟住然之后咧，爸爸喺黄小虎屋企就装修。咁就讲，我有个仔啊，介绍俾你识啊，唱歌都好叻噶。咁跟住，阿黄小虎咧就话，好啊，我嚟睇下佢唱歌。后来就认识咗佢。咁因为阿黄小虎成日喺 pop 度唱噶嘛，佢叫 The Pop of the Queen 啊嘛，即系好犀利嘅，好有地位噶啦。跟住就带咗萧煌奇就出身。咁啊，萧煌奇咧就其实都唱咗几年歌噶啦，咁但系就即系令到更多人认识佢啦。咁佢有一年，咁就系阿黄小虎就出张唱片。咁跟住佢就问阿萧煌奇就话啦，嗱，你有咩报答我先？咁样你写首歌俾我啦。咁卒之就写。咗呢一首歌啦， 而呢只歌仲要系即系一鸣惊人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咁 啊当然个难度都好高嘅， 好高啊！ 黄小虎话衰仔你写呢个低音咪咁低，高音咪咁高， 系啊， 系啊，呢个不过就证明咗即系呢有阵时呢啲真系一个缘分， 系，同埋就系好似你咁头先咁讲，系一种冇咩感情啊，好冷眼啊，好冷淡咁样去唱嗰首歌，人哋听落去咁先至有味道啊嘛。 系啊，呢个就黄小虎嘅没那么简单， 系 第时都冇咁简单嘅。你正如讲紧呢个小猪呢件事件，可能你会觉得系咪可以好简单地净系闹阿罗志祥就已经够咧？唔系，原来永远事情都有另外一边嘅。有啲人真系会觉得个女嘅系唔应该咁样去分手咧，就唱衰翻自己嘅男朋友。嗱，唔知你嘅意见系点啦？1-4-3-8-8，你对于呢一啲分手嘅方法啊，有冇啲规矩？你觉得应该要定嘅咧？你 定规矩 系啦，相对有冇啲经历咧？可能你都曾经试过，分咗手之后咧，俾人闹翻转头，就话我咁样处理得唔好添，咁样都可以打嚟讲下。 好啊，问下何生啦，我哋呢位诶听众 ，Hello 何生， 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 你好啊，何生，点睇啊？ 系冇，因为其实咧，我不嬲都有留意开啲台湾嘅综艺咧。其实我今次睇到呢一单咁嘅新闻出咗炉之后咧，咁我又觉得真系有少少 点啊？ 我唔意外咯呢件 事。你唔意外？ 我真系唔意外。 对小猪嚟讲唔意外， 早有啲背景嘅咯， 系。 系因为其实好多年前，其实佢入主去嗰个娱乐节目度开始咧，其实嗰阵时因为行 live 啦，佢试过有一次真系要公开去道歉，原来佢自己曾经有一啲肉照流过出嚟咯。 你讲小猪定系讲？ 有啊有啊， 小猪 啊，试过同埋裸聊嗰啲嘛。 哦系，佢好似 裸聊嗰单嘢咯， 系 好多。 同埋香港 fans 都试过啊嘛，好似话系。 系咪香港 fans 唔记得？总之佢试过嘅系啊。 系。咁你觉得一啲都唔出奇，但系个女仔咁样唱佢都唔系第一次嘅咯，系嘛？ 个女仔咁样唱佢，好似第一次就 唔系，即系我佢啲旧女友有冇唱过佢啊？我意思系， 咁我想讲一个人如果被逼到底线嘅时候咧，你超越咗极限嘅话，你系要作出啲反击嘅。 嗯，即系 所以你系比较同情或者理解阿梁青呢个做法嘅。 我完全理解啊，因为当你一个人俾人恰到极点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吓、啊，你唔通永世都吓、啊，喂，永世都要人哋挑战你极限咩？即系啲人就会永远都觉得。是啊，九年仲要九年，唔系一两年咁简单啊嘛！即系啲人咪就系、是，即系你永远唔 show 出自己个极限嘅话，你会你啲人咪就会觉得，净会净系知你底裤摆喺边，唔知你底线摆喺边咯。 我中意你呢句，底裤啊知底线就唔知，呢个几好。喂，但系你作为一个男人咧，你会点样去理解咧？头先我哋讲嘅其中一个疑点咧，即系所谓疑点就话、是。佢又鍾意玩，但佢又係第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肯公開承認呢個係自己女朋友喎。你會覺得佢如果唔係有啲認真嘅心嘅話，佢都唔會咁做啦，係咪呢？ 我覺得佢係玩唔厭囉，我會反而覺得係。 但佢又公開喎， 實在。 如果佢唔肯公開嘅話，咪繼續玩囉，冇問題啦。 但問題係再加埋佢個性格，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喺愛情方面啦，佢係其實都係一個好中意玩好多 politics 嘅人嚟㗎。 哦， 係啊，佢有對 party boy 㗎嘛，跟住其實啲人出出入入，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呢一個所謂主任喺後面做咗好多嘢囉。 哦，即係你講緊佢啲娛樂嘅事業嘅經營咁樣。 係咪？ 係啦，佢其實都個形象一路都唔好㗎，就係因為咁樣。 哦， 佢嗰個節目都係啦，其實即係我唔否認佢個人好有才華，係有班佢同埋佢班 crew 係喺個娛樂嘅節目當中做咗好多破格嘢咧，令到佢個收視好高，亦都好受到觀眾拜。但係就因為背後嗰啲 politics， 佢搞嗰啲嘢係搞到啲主持人都出出入入咯。 哦，係啊， 即係佢中意嗰啲就有得留低嚇，同佢玩多人運動就有得留，唔玩就冇咁嗰啲啊。 唔係應該咁講係可以同佢即係。即系肯迎合佢嘅人，咪留得低。稍微有啲不合嘅，咪拜拜咯。 一般老板都系咁嘅。 系啊，喂，都正常啊。一开始仲要系即系咩啊？亲信啊嘛。 系啦，用人为才系啊。 用人为才系呢啲嚟噶嘛？ 啫。系啊。 喂，但系如果你睇呢个新闻咧，而家咪话有啲惊舆论逆转咧，就会话喂，女朋友咁样做算唔算系公审啊？变咗恐怖情人啊？你会觉得佢哋两个嘅比较咧，即系边个系更加一个恐怖情人多啲咧？ 咁我就觉得真系要嗰个当，真系要去到嗰个旁观者自己本身经历过呢件事，佢先可以下到定论咯。 系， 冇人可以将自己把尺摆落人哋度噶 嘛。如果你咧，你就咁就你就咁睇啦。你会系站在觉得话，诶、嗰、那个男嘅咁样周围出去滚，你觉得佢恐怖啲，定系话，哇，你将佢一次过所有嘢爆晒出嚟，你明知会令到佢身败名裂，咩都冇晒噶嘛，你都照做。 咁梗係個男嘅恐怖啲囉，其實個女嘅只不過係要俾返大家覺得俾返條底線出去人哋話俾你知佢唔好恰啫。 系嗱，都就系咁个事情嘅发展咧。点解豪姐会咁讲咧？嗱，嗰啲报道又喺度讲话啊，嗰、那个女仔周扬青个闺蜜啊，跟住就话唔知诶、哎，我手上面啊，我仲有啲片啊，定系啊，有啲证据啊，嗱，我又准备养出嚟啊，呢啲咁都好似系有少少威胁，即系想佢啊永不翻身，又好似即系衰到贴地咁样、啊。 咁如果一個人真係要去到咁所謂最大惡極嘅時候咧，佢都預咗有咁樣嘅日子㗎啦。 哦， 因為咧嗱， 時辰到啦， 我哋套落現實生活咧，我就淨係諗到好簡單，譬如話啊，兩個都係打工仔，咁啊拍拖，跟住咧就因為可能話啊男嘅劈腿出去勾三搭四，本來分手就分手啦、嗯，你可以鬧佢嘅，你可以當街冚佢幾巴都得嘅。但係如果個女嘅搞到咧，就話你死硬，我會令到你全公司都知道咧，你真係搞。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因为佢连公司嘅秘书都搞埋，又或者可能佢知道佢嗰间公司咧，即系特别着重呢啲可能啲员工嘅私德咩都咧，佢就走去爆嘅。 咁可能你會唔會覺得如果咁樣做咗，喂，咁又唔使啊？嗱，你個底線你要 show 俾佢知，你咪直接同呢個衰人講咯，你咪兜下冚佢咯，你點樣做都得噶。但係呢條底線唔使話俾全世界聽噶。 系，咁我覺得咁公，即係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咁公道自在人心嘅，我又覺得。不過，但今次呢單有啲人去網絡公審呢件事， 係， 其實我覺得都差唔多要有一個句號㗎啦，因為如果真係再公審落去，我就驚連個女嘅 witches 係佢爆料嗰個人都會受傷害咯。 係啊，其實而家啲人話逆轉個機會咧，咪就話你越爆越多咧。 不過明星就遇到呢啲。 唔係之前點解咁多女明星會自殺啫？因為咁樣。 係。 有好多壓力啊！ 係啊，好大壓力㗎。 咁因為明星就即係公開人物啦，係啦，即係話曬到咁呢啲事對佢哋嚟講就即係造成傷害影響。普通人啦，即係譬如好似你啊、我啊等等嗰啲啦嚇，遇到感情嘅問題或者即系分手咁样，分到咁烂，要养开晒啲嘢，学生你点睇咧？你觉得？ 其实都好攰噶。 你有冇试过分手呢啲嘢？ 冇试过，但系我系反而系因为喺应该咁讲系职场上定系以前做学生嘅时候都受过某啲攻击咁样嗰啲。 系啊，点样啊？即系你话俾人欺凌嗰啲？ 公开咁欺凌你啊？ 应该咁讲系俾人唱到好衰咯，有一啲嘢，但明明其实我都即系听者有意咯，又系嗰啲，我都唔系咁样意思嘅，做咩要咁样讲？ 即系俾人屈咗，好似 即系俾人屈咗咯，即系一次 OK， 两次都算啦，但系超过三次，我觉得我底线咪就系只不过三咯，我哋要爆啦。 哦 你都爆？ 我梗系爆啦，呢坛嘢我梗系要讲翻俾大家听，其实我唔好虾咯，我唔系自找老虎嚟噶。 咁你攞唔攞到个公道啊？ 最后咁嗰个人梗系 shut down 咗啦，白口，因为平日我都系一个叫做 peaceful 嘅人嚟噶嘛， 但呢啲佛都有火啊嘛， 哦， 所以呢度 都有火啊， 好啊， 好，多谢你何生 ，thank you， 拜拜， 唔该，拜拜， 拜拜，嗱，真系底线 系 啦，已经即系。已经去到尽头的时候，所以咪要反击咯。 系啊，不过头先真系嘅，即系如果你再讲下讲下咧，点解有人会话即系佢呢个系恐怖啲咧？特别你头先你话佢仲有三条嘅证据， 话揸住 啲 证据。 即系譬如你谂下，如果佢已经 show 咗个所谓嘅底线，就系话我已经话咗俾全世界听，佢系渣男啦，咁我就同佢分咗手啦。咁嗰几条片咧，应该就系佢话俾你咧，我就要报复到个点咯。嗱，呢个真系似咧《夫妻的世界》咧，即系我都系睇到第四集。但我觉得咧， 报复 佢报复嗰个心态咧，就话我离婚咧，我系希望系分晒佢啲钱啦，我要令佢扫地出门啦，甚至乎希望佢系即系身败名裂啦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就会好多人劝嗰个女主角噶咯，即系套戏里边个女主角就话。其实咧，男人出去滚咁咪当 喂，你唔好睇住，够啦，唔好歪理当道理讲 ，OK？ 不，嗰个男人几衰先得噶？佢攞晒佢啲钱，佢咁样背叛佢，而家你仲话帮翻佢转头，唔好咁样样 吓？戏里边仍然会有啲 friend 咧，系会咁样讲咧， 系 啲人咪忍含住就头先嗰样啦。 渣男女定型咯，咪呢啲嘢叫女人你忍下啦。 女人一衰咗都系希望咧你忍啊，你 咁点解你唔劝下个男人？点解要出去咁玩啦？ 嗱，系咪咧？你逼到佢出去？啫嘛，而家嗱，系咪咁咧？1-7-3-8-8，三点半翻嚟，继续听。 冇错，应该再听你嘅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北一间卡拉 OK 发生大火，超过50人送院，增至5人死亡，2人危殆。消防员正系逐层搜查，有冇人被困？现场系林森北路一座14层高嘅大楼，1至9楼系卡拉 OK， 起火地点位于5楼。现场冒出浓烟，部分唱歌民众受困求救，甚至有人企喺窗台上。消防局上昼接近11点接报之后。出动几十辆消防车同救护车，以及100多人到场救援。火势大约喺上昼11:30扑灭。消防员疏散大楼嘅民众，并且逐层搜查有冇人被困，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任何人发出声明要求律政司放弃检控，或者发表言论。企图左右律政司的独立检控决定，都必定会徒劳无功， 提出所謂政治檢控，更完全是錯誤的見解。鄭若驊在網誌強調，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向獨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左右，更加不應被一些海外政客因為政治目的而非基於證據和法律所發表的言論影響。他說，不論是富豪或者是政治人物，都絕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就算他們特定的身份和地位追求某些信念或者目的，律政司都會一視同仁處理他們涉及的案件。假如隨便放棄檢控，或讓外界以為律政司屈服於這些無理的要求，不負責任地放棄檢控，這種處事方法既不公平亦不專業，更加有違法治精神。一名50歲男子去年8月在將軍澳一條行人隧道內用刀斬傷3人，日前在區域法院被判監45個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去信律政司，表示案件量刑明顯過輕，向社會發布極為錯誤的訊息，要求複核案件刑期和理據。林卓廷在信中表示，案中一名女傷者被斬之後情況一度危殆，事後她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另外兩名傷者亦都患上創傷後遺症。他認為案件法官郭偉健在判刑時沒有考慮案件的嚴重性，判監45個月和案件的嚴重性不相稱。林卓廷又認為判詞非常偏頗，大篇幅表達法官對社會局勢的個人意見，令人質疑法官量刑時加入了政治觀點和對時局的主觀判斷。法官亦都未有譴責被告行為對受害人和社會的嚴重影響，向社會發出極之錯誤的訊息。新加坡的新型肺炎疫情仍未受控，單日再多931人確診，數字較前一日大幅增加超過300宗，累計13624人染病。衛生部門說，新增患者絕大部分是住在宿舍的外籍勞工，只有15人是永久居民。泰國新增15宗確診病例，自1月疫情爆發以來，有2922人受感染，死亡人數維持51人。當局說，4名新增確診患者同之前的病例有聯繫，亦有5人從外地抵達泰國之後，在接受隔離檢疫期間確診。天氣方面，預測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區有煙霞，今晚大致是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現在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6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东区走廊有工程，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而屯门的达福路就有个渠务工程，达福路近黄岗围路交界的路段现在是封闭，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翻改道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好啦，翻嚟节目啊，今日你讲下人哋嘅事啦，吓，讲下人哋嘅绯闻，系，咁但系就系啦，养晒啊自己嗰个男朋友过去嗰啲衰嘢啦，点样对自己唔好，咁大家点睇咧？咁样会唔会做作为一个即系好似公审嘅武器，爆人哋啲嘢咧？吓，报仇呢一种方法系咪用报仇呢种咁嘅字去形容，系咪唔好咧？ 系啊，同埋咁样嘅分手方法之后咧，即係究竟對自己會唔會又有影響咧？啲人會唔會驚咗你咧？下次同你拍拖嗰個人咧，即係雖然你係受害人，但係咧又好衰過。哎呀，你做咩咁激烈咧？咁下次你會唔會對我都係咁噶？ 咁你唔好呃佢咪得咯？ 係啊，但啲人唔會咁諗噶。係啦，究竟會點咧？我哋又問下我哋啲聽眾啊，睇下有冇相關經驗先。1-7-2-3-8-8，你係邊位？ 關先生。 Hello， 关生， 关生， 系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点啊？ 两位主持人 你好啊，你好啊，点睇啊？ 系啊，我系想讲下小朱同埋阿周小姐嗰啲件事嘅睇法嘅。 系系，请讲啊。 系因为我咧本身就系小朱已经系十几年嘅 fans 嚟噶啦。 系 啊。 你有冇练佢嘅团 即系我初中嘅时候已经系当佢系偶像， 偶像 一直都系 follow 住佢嘅。咁但系呢件事上边，我自己就觉得周小姐係即係佢其實佢咁樣做就可以話啱又得，話唔啱又得。但係我嘅角度，我就覺得係蝕咗少少咯， 蝕咗少少。 蝕你講、 就是、 你小豬 蝕決絕得滯咯。 哦，絕咗少少，點解咧？講下聽下先。 係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係其實佢可以諗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唔一定需要去到。即係完全毫無保留咁樣就直接即係係咯，即係 你 播出嚟咯。 係因為對於你嚟講，因為你咁追隨佢係 fans， 你覺得好似係咪破壞咗佢嘅形象啊？ 我又唔覺得，即係我覺得羅志祥咁樣做一定係唔啱嘅，即係所以我哋都係。但系我就覺得，例如佢可唔使去到講得咁 detail 咯，即係例如我覺得 即係佢都係衰噶啦，但唔使講到咁樣。 衰噶啦，但係我覺得可以用第二種，例如話，即係可以佢都表明話，覺得即係佢哋分手原因可能係花心啊，可能男方有啲不檢嘅行為啊，咁樣即係咁樣講就已經 客氣啲，係。 系啦，系啊，即系唔需要去到又话佢又多人运动啊，又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因为咁样其实即系对于对方嚟讲，其实都真系，即系我觉得系一世嘅毁灭性嘅打击咯。 哦，但系如果个女啊觉得话，因为你已经毁灭咗我一世啦嘛，我而家摆明 我毁灭翻你， 系啦，我要同你即系揽炒啊，真系名副其实 系啊，揽炒啊， 佢就真系揽炒喎。你觉得佢用揽炒嘅心态出发咧，又会唔会同情佢多啲咧？系咪因为佢都好绝望咧？个女嘅会？ 即系我自己角度，其实我都同情女方嘅，因为我寻日佢都同自己女朋友有讨论过呢个问题。 哇！你小心站错边喎，你点倾？ 你讲咗啲乜嘢？ 即系佢嘅睇法咧，就系一定系佢啊偏过于女方嘅，即系佢都觉得系需要咁样做嘅。 咁个男人真系衰啊嘛！ 系啊， 你都话衰啦。 我就觉得唔需要，即系话晒都话有9年感情， 即系大家都爱过 啊，话大家都有开心过，即系到小猪都冇话。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自己嘅行為咁上嘅問題咯，就唔需要去到話要即係要好似我覺得佢咁樣做就等於要毀滅曬佢，包括佢小豬嘅屋企人啊、朋友啊，所有人都要一次過咁樣就唔係咁好咯。 係好難拿捏，因為咧，譬如頭先我覺得其實即係阿關生講咧有道理嘅，即係可能話唔使咁絕啦咁樣。但係最慘係咩咧？當你會分手嘅時候，你會覺得唔使咁絕咧。有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係、是、你覺得你仲想為對方著想啊嘛，但係如果你已經係受到好大傷，然後想同佢分手咧，你點會仲想為佢好啫？你真係認得佢死嘅喎， 都唔使再見逆視朋友咯。 係啦，唔單止唔係再見逆視朋友，就係、是、你為唔為我隻，你沒有好結果。 佢而家就系话你宴会就好结果、哦。 同埋佢係幫好多姊妹出咗戏㗎，因为有过去有好多受害者呀，或者有身有好多身同感受嗰啲啦，你真係做得好，你真係好勇敢呀、啊、我冇出过声呀、啊、你幫我哋出咗声呀。 係喇，喂，如果呢一格呢，你阿关生你又点睇呢，或者佢嘅 fans 呢，佢中间又会讲话我亦都要受一啲俾我欺骗呀、啊、受我伤害嘅女人呢，你要道歉。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係莫非阿小豬呢，佢同其他女人即係你話勾三搭四嘅时候呢，是成日都呃佢哋，以为话我会同你一齐噶，定系点咧？因为如果唔系，照计就啲逢场作兴咁啊 ，OK 啦，知你 artist 咁都同我认真啊， 但系 吓， 但系呢个睇法，我自己觉得就系因为小猪都话晒喺大陆都算系都好红啊， 系咯， 佢都系一个公众人物嚟嘅， 系咯。 咁佢依家呢个女朋友亦都系佢讲话系唯一一个公开承认嘅女朋友啊嘛， 系系。 咁其实如果讲起，即系佢话佢嗰啲女仔俾佢呃，咁其实佢都知道，即系佢系有透过网络或者大众，佢都知道小猪个女佢系有女朋友嘅咯。 系。 咁变相嗰啲女仔其实佢接受得小猪，即系我觉得佢哋内心其实都一定嘅程度系。即係都係心甘情愿嘅咯，係我自己覺得係。 所以我都有啲奇怪，我話呢句係咩意思咧？佢話為佢被欺騙過受傷嘅女孩子，佢都要道歉。即係莫非佢呃佢哋係我其實同你一齊，我就會分手，定係我同你一齊就會點樣？係啦， 呢個我話唔排除有可能性嘅，即係小豬嘅言語上，但因為我始終我唔係當事人啊嘛。 咁梗係啦， 但所以我唔知佢哋，即係我都唔知佢哋內裏嗰啲會講啲咩説話去同嗰啲女仔講。 喂， 即係當然我自己角度我都覺得小豬嘅，即係佢嘅行為係一定係需要受到懲罰嘅。 但你女朋友咧，佢知道咗呢件事啦。他又知道你当他偶像啦，他会不会有什么联想？ 我学他啊。 你好，你学什么啊？你这么崇拜他，究竟是崇拜哪样啊？他有没有很大反应的对你会？ 他又没说很大反应的，但他就觉得你都浪费了什么人家都说女生的青春是很宝贵的嘛。 哇，打蛇随棍伤。 啱啱九年喎，是吧？好像 是啊，即是他们都会讲这些言论。 是。不过说那个女仔呢跟小猪一起的时候呢，其实都成日被啲网友攻击，但是小猪呢都没有帮他出过头。咁耐以嚟都冇啊，咁耐以嚟都冇啊，啲人成日闹佢系咪啊？阿关生，我都系睇啲八卦。新闻 唔系有帮佢出头咩？ 讲过 嘅啫，呢个算对佢几好咁样嘅系。 有冇啊？ 咁 关生， 我自己角度就系帮唔帮佢出头，其实就好个人嘅啫。即系其实个女仔佢都已经足够霸气话我系整容噶啦，咁又点啊？即系佢都自己解决咗件事，咁一定一定需要话小猪帮佢嘅。 系喂，咁你对于即系 咁样养晒出嚟啊？ 系啦，呢啲感情处理咧，咁你有冇同你女朋友 讨论？ 有冇啲咩共识啊？价值观啊？因为嗱，好得意嘅， 你爆我啲嘢啊！ 我睇过佢哋呢段对话咧，其中有一句就佢话阿周扬青有试过问罗志祥，好似罗志祥问佢话，如果有一日咧，我哋真系分手，你估你会点做啦？跟住系女嘅问罗志祥，跟住罗志祥就估就话，我估你会写一段好长嘅 rap 闹我咁样。咁即系当然，佢而家结局系点就是、另一回事啦。但系有啲情侣似乎真系会咧无端端预告喺度问定就话，喂。你会点处理我哋嘅分手噶？即系你自己嘅价值观系点咧？处理分手系？ 因为我自己就未分手，我唔知道。 我知你心里边你会唔会觉得咧？唔好扬啦，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屋企人都唔好讲啊。 但系呢啲系我哋自己嘅事啦，系啊。 我自己就觉得，因为始终其实即系如果佢哋唔系公众人物嘅角度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就私下解决。到就最好咯，始终因为其实佢呢件事点解咁劲，都系因为佢哋系公众人物，所以先去到即系咁。 你久唔久你知喺讨论区有一啲公审嘅感情事件，其实都唔少噶。 系啊，唔少噶，特别而家网络咧，每个人都系明星嚟。 系啊， 你俾人一爆埋嗰啲咩地址啊嗰啲咧， 无端 端你有两个礼拜或者两日咧，啲人就会探你。 起晒底啊！ 系啊 ，OK， 喂，多谢 你啊，关生，好 ，thank you， 拜拜，系啦，1873888，我哋休息一阵啦，系啦，冇错，转头翻嚟继续听大家电话。好吗？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流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 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叹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啊，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心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叹有你，进出于脑海，即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 有啊，莫文蔚嘅呼吸有害啊吓，咁啊留意住咯吓，而家25度啊，真系，咦，我哋温度原来跌咗少少啊吓，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继续发出嘅，咁啊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都系温暖嘅。 系啊，不过咧每次一睇呢一啲叫公众人物出咗事嗰啲新闻之后咧，一定会有一个嗰啲周边产品走出嚟嘅。 咩周边产品？ 就系有好多周边嘅人走出。就话系啊，其实咧嗰阵时咧，佢都有咧，即系问过我噶啦。好在我嗰阵时候我唔理佢咋。 哇，又可以见一见报啊！ 有啊，真系好多你有冇？ 好似系、啊。 我都话啊，系 咩、 啊、 姐姐话？ 系 啊，有咩蝴蝶姐姐、啊？ 蝴蝶姐姐 系咪蝴蝶姐姐？系佢个艺人嚟嗰只系嘛？ 系咯，咪就嗰啲 定系唔知边几？ 唔知边几个啦，系啦，总之又走出嚟啦。 系啦，即系咧就全部都系似咩咧？全部都是那些就我一早都知道的，不过我没跟你讲而已。 是即 我看到很多次的了已经。 是啦，即其实都有很多人有经验，总之就是跟他有经验。 是啊，哎呀，不过我想知道起码商业的损失就已经有了。 是吗？ 我听说已经小朱有两个的节目定不知道什么即刻被人终止了。 哎呀。 是啊，但是与此同时撐佢嗰個 Hebe 咧，頭先咪話佢發一篇文即係轉帖，話、我都覺得係啊，冇網絡公審啦。據講我話佢大陸嘅代言咧，都無端端即刻停咗佢，即係可能因為你知大陸都幾講究呢啲所謂即 係係啊道德啊，係啊， 驚你毀三觀啊嘛，咁、可能見到你做乜衝出嚟。撑佢咧，呢个都辣着埋，都停埋佢， 真冇办法啦，真系。不过我谂呢件事，你真系其实都嗱，你如果唔系即系咁玩得咁犀利嘅话，又点会搞到个女仔忍无可忍啊？啱唔啱先？ 好啦，再听听众 问下阿伍生啊吓 ，Hello， 伍生 ，Hello， 你好， 你好，钟女侄 啊，系啊，点啊？你有咩意见啊？ 唉，如果我最大嗰个意见咧，就俾阿志豪讲咗啦， 边句 乜嘢啊？ 即系其实我就想话咧，呢位。 小豬、 女主角咧，就完美演繹咗咩叫攬炒啦。 你覺得 就係 I burn you burn with me 嚟嘅， 喂，但係邊個傷害大啲咧？即係雖然我哋講話攬炒就係好似即係攬埋一齊啫，總有個燒得旺啲噶嘛。你會覺得邊個受嘅傷害大啲而家？ 邊個傷害大啲啊？ 係啊， 表面就梗係男主角啦，因為佢嗰、那個。 嗰個損失好似係大啲啊嘛， 即係演藝事業啊， 演藝係啦係啦係啦，佢個 stack 係大啲嘅， 係。 咁但係實際上係邊個傷啲嘅，真係要當事人自己先知啦。呢啲 係。但你咁你 buy 唔 buy 呢種攬炒式嘅分手咧？即係如果你就係小豬或者佢哋嘅 common friend， 假設你會唔會覺得哎呀，做咩要搞成咁咧，阿嫂？你搞到彎都冇得轉，仲要全部人陪葬咁樣，你會企喺咩位咧？ 係定你要同情佢啦？ 我會傾向都係唔好爆出嚟咯。 係點解？ 啊，尤其是大家都過咗咁多年啦，好好醜醜都一齊咗咁耐啦， 係 咁做咩要？搲爛塊面要認咗嗰句反轉豬肚咧，係咪先？ 但係你點樣可以說服到嗰個女人 出聲啊？ 喺都要同呢個無情人分手啦，即係佢好定係好明顯無情啦。你點樣叫一個無情嘅人，仲要顧念翻一點感情唔爆咧？ 哇！說服啊， 冇得說服啦、啊。 咁、這個、如果係咁，就要先。要同佢坐低傾下，了解下佢個心態先喎。 唔係，如果 你雖然攬炒係或者報復咁樣，睇落去係好似好 straightforward 啦，但係其實究竟佢心態係點咧？係真係想報復啦、啊？大家攬住一齊炒啊？ 係。 呢個純粹可能一時衝動咧？ 嗯， 係嘛？呢、這個要真係同佢坐低傾翻幾個鐘，了解翻佢嘅出發點。 系， 咁先至有得倾，同埋倾咗几个钟之后，可能佢会冷静啲啊嘛，咁先有得倾啊嘛。如果唔系，大家都系即系佢系好兴嘅时候，边有得说服啊？呢啲嘢而家要用词啊嘛， 系。系啊，不过初初嘅感觉咧，就好似系个女仔，好似觉得只不过系一种抒发啦。慢慢呢几日嘅演变就系啊，好似就觉得好似咦系有啲报复咁样嘅嘅做法咁样。 咁你会系咯？午餐你会唔会觉得咧？即反而驚咗，男嘅你固然就梗系都覺得驚啦，佢搞嗰陣係啦，會唔會你都驚咗呢一挺嘅女仔咧？你會唔會調轉？可能有種好莫名其妙嘅心理咧，就係、是、你唔係即係幾同情佢之餘，你就有啲驚佢咁樣嘅。 我又覺得會又同情又驚咯， 係 呢兩樣嘢就冇衝突嘅。 係而家你又同情， 即係面係同情嘅，咁多年咁而家就散咗，係、啊、中間。即係原來個男方有啊咁花心嘅，咁花心嘅，咁係當然有驚啦，因為即係你而家咁樣爆翻出嚟咧，都仲要細分翻就佢爆出嚟嗰啲嘢係咪事實？你如果係全部都係事實嘅，咁又有陣時冇得好講嘅喎，因為全部都係 真係事實啊嘛。 但係好多時大家見到啲 case 唔係噶嘛，可能有意無意 誣衊佢， 都會係即刻咗啲主觀嘅睇法啊。啊，主觀嘅elaboration 啦、 喂，問你一個真係問你一個男士角度啊，嗱，佢而家因為女人嗰個就係受傷啦，佢男嘅勾三搭四佢就爆曬出嚟啦。但你覺得咧，如果調翻轉係個男士，佢個發覺嚇、我女朋友原來出邊咧就真係 多人運動嘅又 多人蝴蝶呢個交際花，咁你分手之餘咧，你覺得你作為男人啊，你會唔會好似今次阿周小姐咁樣咧？我爆曬出嚟，我要全世界都知道咧，呢個小姐咧原來佢係出邊有好多男人嘅。嗱，但係點解會咁講咧？咁即係都隱含住就係你咪周圍話俾人聽，我咧就即係戴咗好多頂綠帽啊！你覺得男人會唔會喺處理呢件事就相反就會唔？爆得咁盡， 好似行緊山咁樣。 係啊，會唔會噶？ 我同意你講法嘅，即係基於大家對男女嗰個預期啦、定性啦，嗰、那個機會係會低啲嘅，因為根本上同情嘅程度都已經低啦，隨時真係好似俾你講咁樣，仲可能會俾人笑嘅。 系 男仔嘛，即 系如果系男士咧，大家都奉劝真系要三思啦呢样嘢系。 唔系自己检点啲、克制啲、控制下自己咪得咯？呢啲事肯定唔会发生啦。 唔系，佢头先讲紧就系好唔公平咧，即系话如果男士遇到相反嘅情况咧， 你唔敢讲啊嘛。 佢咁样爆，因为咧佢知道咧公众咧都系唔会同情个男嘅。定會話哇！不原來你女朋友之前有哆瑞咪發蘇噶， 唔係啊，同埋咧，男人咧，如果咁講咧，啲人係會覺得你根本就係想話衰個女人。係 冇錯， 佢你嗰、那個綠帽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個觀感上面已經係覺得你想 係呢個 方 話衰女人，所以就算即係我 advice 啦，就算個男士係想爆咧，都唔好用呢個方式。首先咧要擺出一副咧就係大家和平分手，我哋冇嘢嘅，我哋好 peaceful 嘅。不過咧就借啲耳。 先啲嘢出嚟 讲下， 又叫人去验嘅嘢， 系啊， 啊、又可以爆到出嚟，但又唔会俾人觉得你系报复咯。但要好小心咁样去 handle 啦，呢、這个就要 系。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晒伍生 ，thank you， 你继续行山咁啊。OK， 拜拜。 佢真系似行紧山。 系啊，冇错啊。 系啊，所以你话其实一单咁样嘅即系分手娱乐新闻咧、嗯，其实真系会见到对诶呢个社会上面咧对男人同埋女士咧嗰个规范啊、观感啦、啊、个定型，即系差好远。 系定型啊，真系定型啊。 同埋有期望值咯。佢會期望就係漂漂亮亮分手唔好咁，點解你一定要炒到咁大件事、啊？ 係啊，但係佢哋通常都唔會怪罪個男人先咯，嚇、啊，即係唔會講咗佢點樣出去玩啊，只係會覺得係咁噶啦，啲男人係嘛？咁你咪要忍忍佢，即係存在一種不公平性嘅情況喺度。 嗱，我哋及住啦，睇下會唔會真係不幸言中，會有輿論逆轉啊啦 嚇！咁啊，當然我哋梗係要睇住啦，係咪？ 係啊。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真，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 有啊，许正允嘅《别为我好》啊吓，系咯，结局到底系点样？我哋大家继续留意住啦，系啊。 我哋知道而家网上面咧好热闹啊， 系 咧，我睇 闹紧啊， 系 咪有 嗰啲唔同嘅 YouTube 嗰啲片咧？佢哋已经将呢个新闻可以变成系中国文学嘅赏析啦，分手信嘅经典回顾啦， 系啊系啊，我成日做人克制啲啦，系。 睇呢啲新闻咪好咯， 系啊，下个礼拜见啦吓， 拜拜。 Bye。